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061带过许多人宿主，咬着牙关攒着劲儿，死活不肯花点数在其他兑换项目上，宁愿对任务对象卑躬屈膝，百般讨好，就是为了在尽快刷满好感度后兑换这种卡片，好尽快完成这漫长的角色扮演游戏，回到自己的生活里去。但饶是经验丰富的061，也是第一次经历这种历时13年的感情长跑竟然还包含了少年的仰慕期。这就意味着池小池将会有很长一段时间找不到和任务对象接触的契机，而不管是刷好感值还是回忆值，都必须和任务对象接触才行。061只把这件事情稍稍咂摸了一下，就觉出了其中的恶心之处。池小池倒是没什么反应，低着头心算了一会儿，抬头道： 简而言之，想要加速跳过这个世界，最起码要20天回忆值是吧？ 嗯。 他又点开仓库去清点了一下里面的内容，同时问： 或者40点好感值？ 嗯。 061隐隐焦虑起来，池小池干脆道： 稳住，我们能赢。 说话的时候他神色淡淡，眼里却有光。这种光彩不属于东哥，而属于这具躯壳中的灵魂，比任何一个媚眼都要撩人。061还没有来得及揣摩出心中的微动是怎么一回事，就听他话音一变： 怎么了？ 他从仓库中取出一张隐现旧色和折痕的照片，照片里是上个世界的沈长青和赫尔普的合照，照片里的人笑容拘谨而温和。池小池想，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找回毫无顾忌的大笑的能力。不过现在他已经到了下一个世界，想把这张旧照还回去怕也是找不到门路。池小池把照片重新放回仓库： 你说要是那时候我在病床前把他那本邮票集撕了，我估计我能收到一沓高级亚索卡。 061想想觉得也是，然而他不想让池小池想窄了，就忍住惋惜宽慰道： 没事的，都过去了。 我就随口那么一说。 没想到池小池态度自然道： 那本邮票集是我特意留给沈长青的。 嗯？ 沈长青呢，和成员的近况和性格都不一样。对沈长青来讲，他需要一个自己能掌控的发泄渠道。给他留一本邮票集呢，是叫他发泄出来最直观也最简单的办法。 周开杀了沈长青的赫尔普，沈长青还给他一本支离破碎的邮票集，这才勉强算是公平的交易。池小池简练的概括道： 说白了呢，就是让他好好爽一把。 可 他能理解池小池的想法，但是想到池小池在这个世界里的损失，他难免有些替他可惜。池小池却毫无多余的惋惜之情，反问061： 那你觉得爽不爽？ 061脑补了一下那个场景，实话实说： 好像挺爽的。 那不就够了？ 话音刚落，那边的东飞鸿像是听到什么有趣的事情，突然笑出了声。他握着笔，本来就俏丽得很的眉眼经过笑容修饰，更显得生动可亲。池小池马上切换至东哥模式，迷茫地看向他。东飞鸿笑过后摆摆手： 想到了一件好笑的事情，有没有吵到你？ 迟笑迟摇头。董飞鸿站起身来，抽了一张湿巾擦了擦被石墨蹭黑的手。 吃个蛋挞吧，只吃一个，不会胖的。 好。 随即他目送着东飞鸿进入厨房，眼中起了些化不开的情绪，而东飞鸿前脚踏入厨房就忍不住轻声笑了出来。池小池真的是一个很容易让人心情好转的人。而在下周一，池小池做完基础的柔韧度、速度训练和规定图形练习后，又在场边的小角落练习跳跃。这回他尝试的是六种基础动作之一的阿克塞尔跳，他尝试了一周半旋转，一次成功完美落地，然后是两周半，再次成功落地时，他隐约从角落里听到了卧靠的感慨。赤脚池装作没听见，自顾自收下这段赞美，又开始在冰面上滑行，起跳落冰，又是一次冰花四溅。少年的身姿在照明灯下像是一只极美的蝴蝶，在半透明的冰层下投下的剪影柔韧且动人。虽然这次 3A 做的并不很完美，但少年并无多少懊丧神色，一圈圈的在原地滑动，同时随意活动着自己的身体，将腿掰过肩膀，或者是伸展开双臂，似是在寻找感觉。他在帮东哥调整心态。以前的东哥狂傲有余，从容不足，因此哪怕是他长相出色，成绩优异，还是有一批非常厌恶他的观众，认为他用力过猛，满脸都是响应的心机。而现在他的目光仍是东哥特有的忧郁倔强，但里面添了三分属于池小池式的漫不经心。和一般穿越者不敢展现于年龄不符的优秀，生怕招致别人怀疑和关注相比，池小池毫不掩饰，毫不压抑，把东哥的优秀以及在赛场中积累十数年的经验展示给所有人看。不需要经过任何人的鉴定和首肯，老子就是天才。冰场边站着上次训斥过东哥没学会走就想大跳的教练，东哥的教练，以及花滑队的总教练。刚才发出卧靠感慨的正是前者。相对于前者的不淡定，总教练倒是盯着东哥看了很久。他以前观察过这个孩子，判断他的水准虽说在同龄孩子中属于超一流的，但个性不好，太过急躁冒进，过于急切地想要证明自己，得留着多打磨打磨，不能急于送上场。不然一旦他取得什么成绩，他要么会骄傲自满，要么会渴望更多胜利。这样的恶性循环对他的成长绝对不能算好事。但自从上周沈队教练来过跟他谈过两句后，今天再见他就像是脱胎换骨了似的，那种散漫中带着一点认真的劲儿，就是自信的光彩。 还没有参加过正式的大型比赛吧？ 东哥教练略带惊喜的点头。 3个月后的全国花样滑冰少年系列赛，给东哥报个名，让他试试。 比赛名单一贴出来，东哥立即成了学校的焦点人物。赛方只给了学校3个名额，而一个大赛比赛经验几乎为零，只参加过几场地区赛的人，一参加就是全国范围内青少年花滑选手中等级最高、受瞩目最多的赛事，怎能不让人惊讶呢？看向东哥的目光有新鲜，有向往，但更多的是压抑不住的妒火。池小池跟061嘚瑟， 我就喜欢他们看我不爽又干不掉我的样子。 傻，这孩子到底是心机屌呢还是孩子气呢？ 但061心中始终惦记着攻略任务对象的事情。根据目前的数据，娄思凡对池小池的初始好感值不低，有50分，但悔意值压根为零。目前来看，池小池根本就没有提前去找娄思凡联络感情的打算，而没有接触就意味着数值不会有变动，而数值没有变动，池小池就必须在这个世界里耽误下去。 池小池似乎根本不在意这件事，得知喜讯后的第一时间就给东飞鸿打了个电话。上周回去，东飞鸿送了池小池一部手机，而这部手机里存着的第一和唯一一个号码就是东飞鸿的。